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.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of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. 的音乐选择。 人生与命运，愿是一天百变，成败有如一个转念，莫记当年。就算甘愿平淡过一生，或者迟早心中有悔，有日我欲语无言，那现实何尝改变。埋手怕见现实未免可怜，让我今后面对命共利，或者迟早心灰意冷，有日我若再回头笑望着人寰转 受多少沧桑，令我记起千万万记往，原是百变人寰，谁料世间千百动荡，前路也是茫茫，令我眷恋只为恨以往，如若意志坚定，面对秋风秋雨又何妨，浮沉中稳步再上，一切凭我力量，今天若有飞翔，徒令他朝身堕于劫网，从前种种逝去了，心里还有愿望，今天让我闯一闯，回头笑问谁来再次换迷藏，沉中稳步再上，一切凭我力量，今天若有飞翔，徒令他朝身堕于劫网，从 前种种逝去了，心里还有愿望，今天让我闯一闯，回头笑问谁来再次换迷藏。 千山，黑马伴。 清晨。天尽几多对意情，一去何日还？ 在我心中起伏旧，仍愿翻百千浪，在我心中起伏旧。心里无尽爱恨，龙虎争斗，成败也不去问。湖海漂泊，几多恩怨值得记挂。我愿我心，我愿我心。 思树懒腰，几点水飞飘也飘，谁能力抗劲风，为何梁木折腰，柳谁却可轻些掉。冤世上也知天配未能了，傲然笑冷观得失感缘危立，扁舟也可渡狂潮，以游力搏千斤，淡然随遇变招，雨后红日千里柳谁却可轻些掉，冤世上也知天配未能了，傲然笑冷观得失感妙，风惊雨急自危立，舟也可渡狂潮，以游力搏千斤，淡然随遇变招，雨后红日千里。 在找，找到名利几多？他拼命追，我拼命追，追到又如何？追到什么？找到什么？ 更多。相识过，是与非，如何分对错？ 轮流转，几多重转，循环中几段情缘，千秋白杨时几多次轮回，点解世事万千转，凡尘里种种留恋，命运中各自随缘。今天少年人，他朝老年人，不知有没有改变。剩下了多少挂牵，还留得多少温暖，抑或到头来一切消逝，失去了就难再现。人群里几多奇珠，情缘中几多爱恋，当一切循环，当一切轮流，始终有没有改变。一切消逝，失去了就难再现。人群里几多奇珠，情缘中几多爱恋，当一切循环，当一切轮流，始终有没有改变。当一切循环，当一切轮流，始终有没有改变。 相伴到天边，作草 冷四方， 沙漠苍茫，那句说相扑面，射雕人生在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前缘， 应知爱意似是斩不断理还乱，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 四方 沙漠苍茫， 雪上扑面，射雕人光彩外奔驰，笑浓似生梦似 雨，应知爱意似是流水。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恩义两难断。 心中就找到了美，找到了自我，所以 人生匆匆，心里有爱，一世有了意义。万水千山，此生有人相携又相依。 生死相依， 情痴心痴，真意爱意， 真心 此世也永无疑。共闯高山不悔迟，英雄一片。 Oh, 心，世间始终你好。始终你好，待我心，世间始终你好。